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沐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第287集《余不悔》。身后传来咀嚼的动静，藤川葵缓缓转头。 回 北池慧正一口一口津津有味地吃着热气腾腾的心脏，那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在他口中仿佛成了人间美味，娇美的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神色。他甚至顾不上抬头去看藤川葵一眼，还怕对方来跟自己抢食物似的。很快，整颗心脏就完全被他吃了进去。他甚至伸出舌头，将手上的血污一点点舔去，连指甲缝都不放过。粉红色的小舌与白皙的指尖形成一种近乎情色的暧昧，但屋子里却一片死寂，没有人能欣赏这一幕。 师父，你的心脏真好吃。 北池慧终于把手指舔干净，他抬起头朝藤川葵露出满足而灿烂的笑容。藤川葵倒在地上，双眼圆睁，犹带着无法置信的震惊与恐惧。北池慧伸出手指，在他师父后背仍在流血的伤口处沾了一点，送入口中，咂咂嘴，似乎感觉味道并没有刚才那么好，就没有再动。他慢慢地站起来，身姿娇弱，摇摇欲坠，仿佛一个久病在床的小女孩，无害而温柔，迷茫地打量着四周。半晌之后，才扶着墙一步步地往外走去。而倒在地上的藤川葵再也没能动弹过。几分钟后，其中一面墙壁发生扭曲震荡，一个人出现在房间内。年轻男人走向藤川葵，蹲下身子看了片刻，摇了摇头。 被最心爱的徒弟这么杀死，也算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了。 我觉得这报应还算便宜他了。 谁？ 骤然听见第二个声音，余不悔下意识地望向声音来源，手中已多了把剑。 才一阵不见，你连老熟人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。 又有一人从另外一面墙壁中走出，正是跟着吴炳天和龙身一道过来的唐静。唐静在东京与龙吴二人分别之后，先去了京都停留几天，然后才来到热田神宫应聘。神宫每年会招聘一些兼职巫女，在旅游季时帮忙兜售商品，招揽客户。唐静的女装扮相与流利的日语自然很快得到了通过。不过这种兼职的巫女身份受限，一般无法进入神宫禁地。唐静利用这个身份迷惑了一位神官，让对方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，帮忙送祭品进来。神宫每隔一段时间会固定派人送些瓜果点心进来。据传言，每次被指派这项工作的巫女偶尔会有去无回，被此间的主人看中留下进行更高境界的修行。但也有另外一种传言说，这是这位神秘人士喜欢吃人心，所以那些有去无回的巫女八成已经凶多吉少了。唐静知道后面的那种传言才是真相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装出一副向往神秘、崇拜强大的样子，主动向神官毛遂自荐。对方有可能知道一些内情，还暗示他不要犯傻。但唐静完美演绎了一个中二女生的性格，死缠烂打，非要进来送东西，神官只好同意了。于是别人都是偷偷摸摸的潜进来的，只有唐静才是光明正大进来的。唐静进来之后不敢贸然往核心区域走，先把周边布局摸了个遍，结果就撞上了余不悔。 你也来了？ 嗯， 还有龙局和武局。 丁兰死了， 我们料到了，他的魂灯灭了。李应呢？ 他应该还活着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们三人也是分头进来的，他们两个会合过。丁兰为救李应，以身挡下致命一击。当时情势，如果我露面，就会多一人失陷。 你的选择很明智， 但我一直很后悔。如果当时我出去，也许还有一定的机会救他们，现在却完全失去机会了。 没有，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 阴雨这老不死，已经化魔，还有天聪云剑护体，很难对付。 大不了杀他个同归于尽呗，来都来了，还怕什么？ 听说你的小情人也在这里。 也许见了面，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。 李应被俘之后，余不悔就一直潜伏在这里。这里在核心结界之外，又在阴雨的地盘之内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单凭他一个人，很难在救人的同时再把阴雨给杀了。如果单单只是救人，杀不了阴雨，那么阴雨肯定会提高警惕，下次再要动手就会更加难了。所以他只能选择等待，等待特管局派人过来。 龙局那边怎么安排？ 唐静摊手， 没有安排，进来之后见机行事。 你们可真是够随意的。 不过余不悔也清楚，此地情况复杂，自己与丁兰他们进来之前未尝没有周密的计划，可进了里面，所有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，的确只能见机行事。 哎，那小姑娘还追不追啊？ 刚才她出去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她身上下了追踪符咒，老吴给的，青城山圆明宫，假一赔十，退一赔三。 话音方落，唐静的神色微动。 结界有波动，她好像有动静了，过去看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